大家好，俗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月圆之夜相聚在共事沙龙，感谢珊珊老师，感谢今天的各位转播员。上个月的十五号，马宇老师在共事沙龙做了一期答疑解惑清末史的专题访谈，马宇老师就晚清以来的几个重要历史节点问题做了精彩的解答，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共鸣和有益的讨论。马勇老师的晚清四书的第一本《觉醒》，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李鸿章。今天我们再次邀请马勇老师与我们一同探讨功过是非李鸿章。在此之前，我收到了许多来自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些非常优秀的问题给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思考，在此感谢大家。李鸿章本是翰林院的一介书生，因缘际会，凭借战功平步青云。他历经四代帝王，纵横政坛数十载，他一生签订数十个不平等条约，遂为千夫所指。时人评价权倾一时，半满天下。李鸿章到底是一代名臣，还是千古国贼？今天请马勇老师与我们一同分享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下面是今天的访谈阶段，第一个问题：1872年，李鸿章在奏章中提到，中国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是否是指李鸿章对中国走近代化道路的诉求？如果是，那么李鸿章的这个提法是否高于1840年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1880年代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呢？ 谢谢共事沙龙的各位朋友，谢谢主持人洪伟先生。那么我今天晚上呢，就按照这个提问呢，我来回答。这个都是，我就等到我能说多少说多少。有的呢，如果我没思考的，或者我也会就知道就讲，不知道我就不讲。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李鸿章在1872年讲的，就中国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判断了。那这个判断呢，是过去被蒋廷福他们那一代史学家认为是19世纪晚期中国人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看法。那么李鸿章这个看法，其实就我们今天已经比较明白了，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不清楚李鸿章的这个说法的真实意义。因为在过去有很长时间，李鸿章研究当中呢，是因为把清帝国看作是一个就是一个被推翻的王朝，就是清帝国失去了正义性，因此对清帝国晚期的一些发展变化也都不屑于去讨论。那么对李鸿章这种当时在清帝国的体制下去做事情的人呢，也是一种就是什么那个卖国啦、汉奸啦这样来看待，就对包括对满洲人的这种服务，替满洲人服务也都被视为一种非正当的一种东西。大概这是我们过去在革命叙事下这些东西不好讨论。那么后来在最近几十年，其实在这几十年之前呢，在1949年之前，其实中国的知识界、史学界是有讨论的。比如我们讲那个现代化叙事，在1920年代、30年代是讨论过这些问题。那并不是说从一开始到后来都是这个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倒不是的。就至少在李鸿章去世之后，清帝国对他的表彰，后来呢，就是像再过了没几年的时间，梁启超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流亡的改革者，那么梁启超在写的这个李鸿章传当中，也是给李鸿章很高的评价。 就是并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李鸿章这个判断呢，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可能更值得去理解。就是当然他和这个什么和这个问题呢，就是和林则徐和魏源和张之洞的比较，就这个比较呢不能说是谁高谁低，因为他们毕竟有前后期的差异。就是李鸿章毕竟是在这个就是林则徐魏源的半个世纪之后，至少是3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从1842年这个南京条约到1870年的这30年，其实对中国来讲也是变化非常大的。因为就是这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口之后呢，到了1860年北京条约，从南京到北京，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几乎把中国的大半个中国都开放了，就是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北的三口通商。那么这样的在1870年代，这时候李鸿章已经在做了直隶总督，那么他对这么一个中国大变局的判断可能是非常有意义。就他讲是3000年未有之巨变，我好像上次我讲过，还是我过去在什么地方讲过，我讲为什么他不讲是2000年而讲3000年呢？其实这里边是非常值得去斟酌的，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因为我们后来的革命叙事呢，我们一直高估和这个夸张了，就是推翻帝制的意义。我们后来革命叙事一直强调，就是说没有皇帝的中国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开始。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后出的话语，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包括一直到后来我们在研究现代化的时候，都在注意到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就帝制和现代化之间并不构成真实的问题。但是什么是构成现代化的真实问题呢？就西方的工业化的冲击对中国来讲构成问题呢，其实就是李鸿章讲的3000年来的旧制。那么这个并不是什么，并不是讲是秦朝以来的秦制，也不是我们现在学术界一直有一批这个很强的声音，就是说秦制的这种持续性，就不是讨论的秦制，而是3000年来的中国的农业文明、宗法社会。那么这东西是严重束缚了中国的这个发展。通常讲的就是3000年未有出巨变呢，我们大概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读一读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那可能更容易理解，就是我们讲这个3000年的文明史，讲这个就是宗法社会的形成，讲农业文明的这种体制，大概可能更容易理解。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李鸿章的意义是在讲的从一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那么这一点呢，去和这个林则徐、魏源、十一之长技之一去比较，那么当然是在不在一个层面上了。因为魏源和这林则徐其实还都在中西接诸的早期，当然其实也不算早期，中西接诸是几乎我们研究学术界的研究员认为是一直并没有中断过。就是清帝国在一段时间是有意识去封闭过，但是贸易的往来，就是文化不交流了，贸易往来。康熙乾隆年间，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就是政治上的往来一度中断，但是经济上、贸易上往来，中西之间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畅通，就生意总是要做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讲的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十一之长技之一呢，林则徐也不能算是近代中西方接触的早期，但是他这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中国被打败之后产生了一种情绪，就是一之长技之一嘛。那么之一两个字，把之一两个字落实下来，就是说但是毕竟是打败之后的结局了。因为这句话是在魏源的海国图志里面出现的，那么就是他是被打败之后一种这种本能的反抗，就向敌人学习失一之长技，那么就这是一种相当消极的一种看法了，对吧？那么和后来的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张之洞后来把它高度张扬。而实际上最初讲的话，应该是在1860年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一开始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这个动议大概在80年代里，我们学术界就有几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过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个词的概念的这个发生史， 1980年代就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这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在我过去我的考察当中，我认为可能也有个前后期的变化，并不是一直讲的中学为体习学为用就是一个死的东西，而是在早期1860年代提倡这种就是说中学为体习学为用的时候呢，带有很强的这种积极的向西方学习的意思，就是告诉守旧的保守的人们讲向西方学习，西方学习呢是一种有限度的，就是说我们只是学习西方的这个末，就在中国的这种根本体制上我们并不是向西方学习，这样呢就是减轻中国向西方学习减轻变革的这种压力阻力，大概这个有点有这么一点性质。那么等到后来呢，等到1870年代80年代这个口号呢就慢慢的就梁启超的研究，梁启超说法就慢慢沦为一种这种非常保守的倒退的一个说法了，就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呢成为一个就是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所以这个我们去可以看到呢，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前后期的差异。这个呢梁启超在他这个清学史概论当中呢有这个详细的讨论，我就不去展开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可能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并不是他们这个什么谁高谁低，当然这而是一个什么，而是有这种前后期的差异，每个人的张之洞、李鸿章、魏源、林则徐他们的关注点，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关注点可能并不是很一致的。但我想这个问题呢就简单讲到这儿，就不占用太多的时间了，谢谢各位。 好，谢谢马云老师。第二个问题，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李鸿章在奏章中提到中国必须要加强海防这种战略思想，在这个海防的构想中似乎是一揽子的计划，包括了铁路、矿山、近代工业、军事工业、海军建设，甚至人才的培养。当时清廷为什么没有能够接受李鸿章的建议呢？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过去这个近代史上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就是这种就是海防和这个西北防务的这个争议。那么就清廷的这个清帝国的财政也在当时被这种严重的分割，就是等于是两面受敌了。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我们今天的格局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过去和中俄之间中苏中俄之间达成一个边界问题，大概今天可能中国就出的这种那个两面受敌的感觉。那么清帝国当时在19世纪晚期其实就面临这么一个处境，也就是说它在工业化发生之后，在航海大航海大殖民时代之后，中国面对的一个真正上的西方是从海上过来。我们看到从16世纪之后的这个什么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一直到后来的就是法国、英国，他们向外扩张，这个新殖民时代了，开始扩张，其实都是通过这种海洋、海陆，就是航海技术的发展，才是也是近代，这个近代社会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了。所以李鸿章讲到，就是应该加强海防，在1860年代中国在这个开始洋务运动的起点上，就是构建一个自己强大的一个水师嘛，后来就衍生出来就北洋海军。那么这一点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预见了。那么如果不是后来发生波折的话，就中国的海军一直按照当时那个思路往下发展，那么今天的中国海军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了，最早的最大的，应该这种状态。我们看到从16世纪之后的这个什么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一直到后来的就是法国、英国，他们向外扩张，这个新殖民时代了，开始扩张，其实都是通过这种海洋、海陆，就是航海技术的发展，才是也是近代这个近代社会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了。所以李鸿章讲到就是应该加强海防，在1860年代中国在这个开始洋务运动的起点上，就是 构建一个自己强大的一个水师嘛，后来就衍生出来就北洋海军。那么这一点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预见了。那么如果不是后来发生波折的话，就中国的海军一直按照当时那个思路往下发展，那么今天的中国海军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了，最早的最大的，应该这种状况。当时他中国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个接壤。中国和俄罗斯接壤，从俄罗斯呢，大概由于历史的原因吧，俄罗斯就对土地的这个扩张就带有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意识。那么中国当然清帝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很公平的讲，清帝国也带有很强的意识。就我们今天讲的好多时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什么俄国侵占了，就割让了中国多少土地了，中国多少，其实这个事情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大概都不能这样去讲。就中俄两个国家，两个在前这个现代民主国家形成之前的一种状态呀，都是处在一个就不断的扩张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讲说俄罗斯割让了中国多少土地，或者中国如何如何的，大概你原来的中国在哪儿，原来的俄国在哪儿，它就是不断往外扩展的一个过程。在这么一个扩展的过程当中，俄国在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那就对中国呢就构成很强烈的威胁。就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明朝定都北京的话，当然明朝当时是在防大漠以北，还不是俄罗斯了。但是清朝你可以看到，清朝后来接续了明朝的这个定都北京，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主要是防止来自于北方的狼。那么这一点呢，最清醒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遣家晚期，到了遣家晚期的，就中国西北史地研究的发生。那么一直到林则徐到这个充军到了新疆，那么就建立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就是中国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俄罗斯。那么左宗棠了这一波人呢，就开始觉得俄罗斯对中国是构成，真的对中国构成了这种生死存亡的威胁。所以这可能在19世纪中期以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晚期后半夜的这几个中国对外交涉的几个重大事件，从1860年开始一直到后来的1900年，这每一个重大事件俄罗斯不是直接插手者，但是俄罗斯都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在中国和西方交往的过程当中，像那个1860年中国和英法的交往当中，俄罗斯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既得利益获得者，是个利益获得者。那么1900年也是这样，就是中国在对内是在应付这个义和团，对外呢也是这个和这个联军如何如何这个去处理这个善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是一个是最顺手就把这个东三省都给占住了。不是在讲中俄关系中，中国复杂的这个晚清帝国的这个对外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说，在海防和兼和这个陆地防御上，在19世纪的后半叶是存在很大的这么一个争议。那么这争议呢，就是这当然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能讲，就像这个问题本身衍生出来，就不能讲了说这个陆地的防御对俄罗斯方面的对西北方向的防御影响了中国工业化和海军现代化的发展，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毕竟对清帝国来讲，它任何一个来自任何一个这个战略方向的危险都是危险。就是海防当然很重要，它的这个西北防御也很重要。就是在这点可以看到，就是不存在的高和低的问题。但是它这次争议呢，确实是一个对中国的这种近代来讲呢，说是一个悲剧了。那么回到李鸿章的构想当中，就是构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洋海军，那就是他的一手这个创办的嘛，就是从南洋、北洋，随着广东水师了、福建水师，后来把它归纳为北洋。那你可以看到李鸿章在这里边就是说是成于他的手，最后也毁于他的手。就是1860年代开始去创办那个海军，到了1888年成军，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给他们就是给毁灭。那么这几条我们看，这个在大连水域 在打捞这个就是1894年的这么一个这个沉掉的这个就是主力战舰。那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都是李鸿章成于李鸿章，最后呢也是经过李鸿章的这种指挥，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局。那么这是一个实际情况了。讲李鸿章这个构想，就是海军的建设当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是海军的建设你一定会牵扯到就是说它的电报啦、铁路啦、这个社会本身的这个变化了，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海军的最终的发展一定是一个这种协同的立体的这种状况。我们看到甲午战争的打发，实际上就是北洋海军之所以损失这么严重，特别是到了刘公岛，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战舰都弄到刘公岛这个港湾里边去之后，最后被日军这么就是圈歼。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中国的军事改革当时是不配套的，就是只是海军的这个单向的往前走，但是他的陆军就基本上还是湘军淮军体制，就没有改革。所以这个按照这种一个构想，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如果这么发展当然是一个立体性的，就是中国的可能矿产资源的开采了、铁路的建设了、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都会随着这么一系列的东西发生变动。当然这回到一个历史的这个老话上，就是历史没法假设，走过的就走过了，我们现在只能去解释。当时这就是说在中西北防御和沿海防御当中的这么一个这个分歧，这仅仅从防御本身来讲，还不是讲的一个现代海军。那如果从现代海军来讲，其实北洋海军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北洋海军，包括我们到今天为止的海军，我都在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中国并没有真正构建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全球性质的一个海洋意识。就是我们并不是说这样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把海军要投放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这种水域、任何一个角落，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大概可能过去批评的就清帝国构建的海军，我们过去批评的就是说就是一个移动的炮台，它其实就是一个近海防卫。而且特别我们一直到后来，我们中国人就很习惯的，就是说我们不会去主动出击，我们是一种防御性的战略。那么这种防御性的战略和这种不断表彰自己、宣誓，就是我不会主动去打击别人、去出击别人。那么这种呢，实际上对海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了。所以我们看到李鸿章当时这个海军的创办建设有很大很多贡献，但是我们今天真正去检讨它的战略性的这种问题也是很大的。就你1888年成军了，但是你没有配套的东西，而且你的财政并不足以支撑这么一个庞大的海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888年成军到1894年，这仅仅是6年的时间，北洋海军的这种装备更新就很难。那么经费呢，就是说面对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财政不足以支持。这个问题呢，我就不想展开说的太多了，就先讲到这儿了。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马云老师。普遍都认为啊，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之父。那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做过哪些贡献呢？谢谢了。 这个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的引领者，当然我们今天去讲可能汉人高官，那当然首选就是李鸿章了。因为在李鸿章之前的这个曾国藩这样有很强的这个现代化的意识，但曾国藩呢1870年就去世，就没有后边就没有这个能够真正能够去做。那么就是李鸿章接替他之后呢，就成为这个直隶总督。那么这样呢，就使他这个师徒两人都在这个上面做出很大贡献。当然李鸿章呢，毕竟他的这个生命比较长，主持直隶从1870年到1894、95年，那就20多年的时间，那比我们今天的这种地方的这种大员要。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在和其他的这种高官在比，就和满人高官在比。我们过去也一度在讲，我个人也是这么研究，我讲可能是恭亲王，那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引领者。就在1860年一直到他去世的1898年， 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几十年当中，恭亲王呢一直在中央朝政当中出了几年的这个休息退下野，长时期都在主持的这个洋务的事业，就是当时叫遗务了。那么这样的就是说，可能是在去比较，就是这一个漫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满汉两个方面的高官来看，可能就是李鸿章呢是一个，就是从事的这个时间最长，那么而且是在这种最重要的部门在做，所以这个可能是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就是和李鸿章有最直接的关系，可能是也不为过。那么我在读书时候，我们八十年代就是中外学者就合作就在研究李鸿章和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专门就出过这方面的会议论文集，就专门研究李鸿章和早期的这个现代化，这个发展的过程。那么这方面的研究了很多。那么在这口头来概括一下，那么我们讲李鸿章能够做出的有哪些东西呢？我觉得可能一个最重要的理念上，就李鸿章呢是那一代人当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也是可能100多年来属于比较清醒的一代政治家。就是他很早就意识到，就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发展不是要走出自己的特色出来，而是要走出世界的一致。就李鸿章他们那一代人在这一点上价值观上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那李鸿章的就是名言，就是说，就是让世界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就是不是把你看到一个另类，而是把你看到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就是体制呢各方面的一致性。说这个当然体制不存在高低了，就在君主专制的时候，大家都是君主专制的时候，并不是君主专制是个坏东西。说我们去研究历史可以看到，就君主专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坏的，但当君主体制发生调整的时候，那仍然大家应该是去调整。所以这个里边并不存在着哪一个问题，而这就是李鸿章他们这一代人家要追求的，就是说世界的一致性，就引领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一致，而不是像乾隆时期那样的，就是我就是不和你一致，我就是要走出一个别样出来，别致出来。那大概可能这是李鸿章呢在思想上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参照了一个标准。李鸿章办洋务，可能过去我们就讲批评李鸿章，骂李鸿章，一讲李鸿章办洋务就完全是听外国人的，就外国人怎么讲就言听计从。那么这一点呢，当然从不好的方面来讲，就国家的这种外交的主动性、外交的自主性可能有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近代国家的发生不是从中国发生，而是从西方发生。那么在这样一种办外交呢，近代办外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学习西方。就和我们过去讲中国的教育一样，就中国的教育是中国原来没有这个教育，那么中国的教育就来自西方，来自西方其实你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创新的问题，你就存在了一个就是你一步一去跟着学就行了。那么这外交也是这样，外交就是实际我们看到中国早期外交最早我们怎么办都不知道，我们第一次出国的这个使团就是普安镇使团，实际上我们是派的是美国的一个退休的外交官，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公使，那么他退休之后，中国就聘请他，就是说，现在你干脆就是代表中国就出使了。所以这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就是他就是一个跟着西方国家一步一趋的跟着学的过程。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李鸿章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这是在大的方面、理念方面的一个启示。那么在具体上，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在这几十年当中，从1860年开始。就是太平天国还没有平定，但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也就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是从那个什么恭亲王的那个善后六条开始吧。恭亲王善后六条开始，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个工业化现代化就开始从那发生。那么这个时候曾国藩、李鸿章他们都在做什么金陵制造局，都在开始呢，就是说往洋务往那种实际的这种实业发展上面去做。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有很多的，就是大概可以看到，如果从这种事业来分析的话，可以看到李鸿章主要还是呢，最早是创办的就是这种军事方面的，都和军事方面有关的，像北洋的创建，和北洋配套的一些设施，比如这个就是说枪炮的制造啦，这种机械的制造。但是我们也知道的就是说，这最早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发生，最早就是说，就是因为自己的失败。 因为要平定太平天国各方面的原因，那么这样呢，他就是有很直接的一个就军事上诉求。但是你可以看到从中国的发展，就是1860年这个发展到太平天国1864年给这个解决以后，就中国的外部环境就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了。就是我们看到后来就是1884年发生了中法战争，1894年发生了中日战争，但是在这几十年当中就战争的威胁不是很大的时候，那么工业化的发生就不能局限在军事。看到中国的工业化早期李鸿章主持的工业化呢，就开始像就是我们过去传统的这个解读了，就是像那个就是这个民用方面去发生，说这样的才具有一个真正的工业化的意义和现代化的意义。否则如果仅仅停留在军事工业上，那就不是一个后来讲的一个现代化问题了，那就是仅仅是一个强军强国的问题了，它不是一个工业化问题。那么后来因为什么？由于开采了矿产资源，去构建了什么？就是最新型的这个电报系统，就全国的电报系统，去构建了就是全国的这种交通网络，就铁路的这个开始修建，矿产资源的开采，像开平煤矿的开采，那么这一系列这种工业设施的这种发生和城市生活的这么开始大幅度的这种那个扩张，扩展，你可以看到天津的这种在李鸿章的治下发生，天津这个城市化就天津从1860年这种正式这个对外开放，成为北方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口岸。那么到了1870年代，李鸿章这个成为直隶这总督北洋大臣，那么这样的就慢慢的就是天津的发展就承受就很不一样。到了这个什么19世纪晚期，那就是这个城市生活，天津的城市生活就非常的这个新潮了，就引领全国的这么一个发展。所以这样的就看呢，李鸿章的这个就是他的洋务，他的工业化呢可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值得注意的，不论是军事教育还是现代教育，还是这个就非军事教育，李鸿章这一代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个李鸿章在这么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还是做的比较多的，像这个就是北洋的这种海军教育。我们知道就是在我在研究这个严复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就是北洋的这个海军教育其实就是从李鸿章这个就是关注推动。那么直隶地区的教育的发生也应该是在李鸿章的这个治下开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像那个吴汝伦，他聘请吴汝伦在主持这个就是直隶的教育的这种发展，还有后来这个就是研修。那么这些呢都可以看到，就是说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这种建构，对于向西方学习的工业化现代化，可能还是有一个这种整体性的构想。大概我想这个问题呢可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吧。谢谢。 谢谢马远老师。有观点认为，甚至伊藤博文在与李鸿章的闲聊中也有指出，李鸿章欠缺近代的国家知识。在天津专条签订后的十年间，李鸿章没有把对朝鲜的中方关系转换为主权国家关系，从而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请问马勇老师，对于这样的外交失败，李鸿章应承担怎样的责任？谢谢。 这个说法呢我是完全赞成的，我个人也是在这么看这个问题。就是那一代人呢，确实在中国发展之后呢，确实太傲慢了。我过去我在研究当中我也注意到，我好像在有的地方我也讲过，就中国的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在1860年开始学西方呢，就中国享有这么一个后发的优势，就是杨小凯讲的就充分的模仿西方，学习西方，模仿西方，这是你后发国家的一个优势。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消化，去吸收，去利用西方的这么一个先发的工业化的东西，那确实是发展非常迅猛。所以我过去我们去参观一下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情形可以看到，比如我早些年我到那个什么到那个就是北洋海军的纪念馆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种发展这种就是这种工业化早期的模仿，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这么实实在在的这种力量，特别是创新，其实很值得怀疑的。那么我们经过这几十年的我们再发展，我们在这一次的工业这个现代化发展到最近的这种中兴事件与中美的摩擦，我们可以看到后发国家在经济的增长上，在这种各方面的这种提升上，快也可以很快，但是呢在根本点上，如果是不足以这种整体性协调，不足以它的原创和创新，那么其实很畸形的。那么这种畸形其实李鸿章那一代人呢在早期是没有意识到的，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和刚才这里边问题讲的他和伊藤博文的这个谈话，其实在伊藤博文谈话之前，李鸿章在1870年代和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也有谈话。那个时候李鸿章和1870年代中国的洋务已经走了十几年的时间嘛，就是这个时候他给日本的谈话，日本的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几年，但是我们知道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只有几年的时间，但是日本对西方的理解要比中国要早得多，要清楚得多，特别是日本在经过了中国的这个鸦片战争的观察，他对西方的理解完全和中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1870年的李鸿章和日本外务省的官员的谈话，那就是日本人实际上就已经意识到李鸿章的指导的领导的中国的这个洋务的路径有问题，但是李鸿章就很傲慢的就是感觉到日本你国家小，中国这么大，那么中国的这种就是发展是你日本很难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去读这个，去读在1870年代的他的和日本人讨论，就是一个发展的傲慢，就增长的傲慢。到了1880年代，就是中法战争之后，1884年的中法战争，1885年嘛，他跟伊藤博文在天津就处理这个，就是处理这个，就是那个朝鲜问题的善后。当时朝鲜发生政变，那么袁世凯呢把日本公使给打了，这么就之后袁世凯就控制了朝鲜，这是中国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一次行动了。当然这样呢，确实是朝鲜呢在这之后很长时间就在中国的这种很强力的控制下，也是在中国的指导下，在袁世凯作为驻朝鲜的这个最高商务代表的这种主导下呢，朝鲜的这也开始对外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看到就是李鸿章、袁世凯在朝鲜的对外开放，对引导朝鲜和美国建构这个新型的国家关系的时候，那就是李鸿章的贡献非常大，就是他特别在引导朝鲜和美国建交，那是我们今天可以去体会，是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创举，是非常伟大的创举。但是呢，这件事情之后，你也可以看到，在处理朝鲜事务上和这个问题本身讲的一样，就是李鸿章也好，和着李鸿章的部下袁世凯了、马建忠了、张謇了这一波年轻一代呢，确实在这个中朝问题的处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朝鲜本来是中国的属国，那么这而且是最后一个属国。当那个中法战争打完之后，1880年的中国的属国就是藩国就解体，迅速解体，留下唯一的一个朝鲜。那么朝鲜得以留下来，就因为朝鲜的地理环境，它的这个朝鲜半岛就是在遏制住从海洋通往北京的这么一个通道嘛。那因为这个原因，朝鲜呢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属国体制下，但是朝鲜应该的它未来的架构是什么呢？就它不可能是永远是你的属国，就它是你的属国，是你最亲密的盟国，是你的盟国，也不能是这种好像是丧失很大程度丧失主权的一个这种属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朝鲜这个中朝关系有一个，就美朝建立关系之后，朝鲜到美国去访出使，那么就是你可以看到那里边的屈辱，就中国对朝鲜的这种大国主义的这么一个屈辱，就上国体制的屈，让朝鲜人感到很屈辱。就是先到了美国之后，先要向中国使馆报道，向中国公使报道之后，公使再带他如何如何。其实就是中国的傲慢 上国的这样一种做派，是朝鲜人非常反感的。就是我们从历史史料上可以感觉，可以体会到，就是朝鲜人很反感。而且这种反感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朝鲜内部出现了两个派别，一个开化党，一个士大党。就是士大党那一波人呢，是确实是对中国有一种这种就赖着中国了，吃中国的，喝中国的，那么是这么一种状况。那么那种开化呢，这一派呢，就基本上都觉得中国是一个旧的这种殖民主义，是一种上国一种很不好的一个体制，因此他们就希望能够像欧美，特别希望像日本那样，通过改革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说这呢，可能是后来就是中日朝发生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如果讲李鸿章那一代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可能还是确实是如此。当然在这里边呢，可能有很复杂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就是因为朝鲜毕竟历史上在过去的1000多年当中，朝鲜确实它的位置，它的地位呢，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你说李鸿章这一代人如果就是有意识的像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一样的，像英国的殖民地去帮助殖民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那么估计当时中国这种体制下，以这个苏国体制都没做到，就是中国的苏国最后走掉的没有一个和中国搞好关系的，都是翻脸走人。那么这样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这种环境下，如果我们苛求李鸿章、袁世凯这一代人呢，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毕竟历史就那么走过了，就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就这些年呢，我在研究的问题，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19世纪晚期中朝的教训对我们东北亚的这种启示。但我想到这个问题，就简单说这些吧。谢谢。 谢谢马云老师。历史虽然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推演。甲午战败，何必战难？当时倘若清廷坚持抗战，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争的纵深，以当时日本的国力，可以将这场战争持久吗？如果战争能够持久，清廷会取得一个比马关条约更好的结果吗？谢谢。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假设，而是当时其实就有人建议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像四川的宋玉人，他就主张，就是一个是这个对日的这种反击，就是日本对我打到中国的本土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反击到日本的本土呢？说后来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其实就注意到这一点，蒋介石就是你来轰炸我，我还得去轰炸你呢，所以这样呢，就是可能有一个这种反击。另外呢，当时就是说中国也有人提出，就是中国能够走向一个持久。比如我们看到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前后，那个不论是张之洞也好，还是其他的一波这个清流，都坚持的一条原则，就是说不要现在就放弃，而是应该用一种持久的办法，以时间换空间。就只要能坚持这一点呢，就甲午战争的教训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深刻启发了这个后来的中国人。就第二次中日战争，蒋介石这个之所以能够坚持8年，他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潜意识当中其实有这个甲午战争的这个影响。就甲午战争是苏战苏败苏这个赔垮各地，就是结束了。那么第二次呢，就是你看蒋介石的抗战，国民政府的抗战，就是第一年打的是很顽强，打得很顽强，能打的东西都损失掉了，都打完了。但是实际上呢，最后的第二年开始，第三年开始，一直到后来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漫长的过程当中，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基本上没有战争，就基本上没战争。不论是国民党的统治区，不论是国民党的统治区，还是共产党的统治区，还是其他地方，更不要说了，像这个汪精卫和满洲更不要说了，台湾也不要说了，就是基本上就没有战争。那么它的意义在哪儿呢？它的意义就是静等国际格局的变化，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使中国的坚持有了意义，就蒋介石的坚持才有意义。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后来 几十年之后的这么一种状况。但是在甲午战争这一年，在1894年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也是我这些年来我研究，可能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大概可能在我之前的学者没有这么提，没有这么去提，就是我们应该把1894年的外交战争和内政结合起来。就我在这里边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内政治在严重的束缚了这个对外。国内政治什么呢？国内政治这要往前要追溯到1888年。1888年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北洋海军成军。那么这个时候呢，慈禧太后呢也准备退出政治，让光绪皇帝接班，但是这一次呢交班没有完成，完全交下来。结果这种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这种半交班状态，形成了两个最高层的两个权力中心。那么这两个权力中心他们母子二人当然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毕竟有一个后任的皇帝在那地方，一个没有完全掌握政权的这个权力的皇帝在那后任，因此在皇帝的身边呢就结局了一波叫做政治边缘人或者政治新人、政治素人，大概可能这么一种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就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这个使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你看到就是1888年之后的中国的这种党争，这个党争呢开始在复杂化，就是并不是在太后和光绪之间这个党争，而是呢无端的一波人和另外一波人就有这种争论，包括对外方面。对外方面为什么对日走到一个很强硬的状态？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皇帝身边的一波少壮派开始思考问题，就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而是他认为是国家整体利益，但是他更多的考虑的就是他的新主子将来怎么能够树威，怎么来做。因此这样我们看到就是清廷的政治在这个违背了什么，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那么这样的在1894年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契机，就这一年是慈禧太后60大寿。说我们看到他受制于什么，受制于就是个60大寿这么一个因素，就在1893年底及1894年初都可以感觉到的，就是清廷要把这一年作为一个政治大年，作为一个就是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就从1860年开始主持朝政到现在已经30多年，他儿子两个儿子，那么到这个儿子到光绪皇帝呢，光绪皇帝现在就是已经实习见证已经好几年了，那么现在完全可以独立处理事务。那么这样呢就在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太后生日过了之后，太后就退出政治之后，光绪皇帝完全掌握权力。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894年战争没法打持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里边它就牵扯到，就是毕竟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是一个政治大年，是一个换，今天的话讲就换届了，那时候不叫换届了，就是慈禧太后把权力这个交给光绪皇帝。那么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政治上面的一种象征，一种仪式嘛。办的在哪儿呢？比较麻烦的就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是在这个农历的10月10号。那么这样的就是到了年底，而这一年的这个中日之间冲突，朝鲜问题的发生是在5月份，朝鲜问题的发生就是东学党起义，等到6月份中日之间开始出问题。这样你可以看到，就是使这样的处理，使李鸿章呢在这种处理当中呢，你只要没法推演，没法往后看，就不可能预测到，就是说战争可能到9月份黄海大战打了会是什么样子，之后这个什么威海就会打到什么样子，就大家没法去这样去推测。但是就是在熬日子，就太后的生日过了，一切才能甩开膀子干。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中日之间的很多这种角色，就中国方面的很多角色都是等到太后的生日。但是太后的生日呢确实很不幸，生日这一天呢正好是日军呢已经登陆到荆州了，这是一个最不幸的时间，就日本已经到了已经登陆作战。说这样呢可能是使我们看到，就是甲午战争呢，就是我们理想当中应该是用持久的办法就来耗。而持久的办法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这种腹地很大的一个国家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了，就是持久一定可以换 使这个外来之敌呢能够支撑不下去，而且中国的军队是长时期没有这种战争的锻炼，那么在突然面对战争的时候呢，也会有个不适应。我们看到就是甲午战争打的这，不论是北洋海军在这黄海打的，还是这个淮军在这个朝鲜打的，大概都不理想。那么都不理想，这是第一战。那么如果打第二战，就假如北洋海军有第二战的话，就是不是到了威海，到了这种港湾当中，刘公岛港湾当中去，完全都守起来，而是后来真的有第二次战争再打的话，战斗再打的话，可能会比那个要好一些，毕竟有了战场的经验。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可能这一次就是这个很特殊的。我把这个特殊处理，我觉得就是要从内政外交的结合上来去处理这个材料，可能慢慢我们才能够推导出来，就为什么是这么一种结局，就是打得这么糟糕，而且最后就是这种被这么一种处境了。大概我想从这个角度去谈这个问题吧，谢谢。 谢谢。甲午战败，中国的年轻一代知识人认为甲午之败不仅是战术上的失败，更是清廷顽固坚持自己，严重落后于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洋务运动只是一个只治其表不治其里的表面现象，经济上虽然取得了一些发展，但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还在于放弃一个旧制度。对于这一点，马勇老师您怎么看？谢谢。 这个呢，就是甲午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那个中国知识人呢是非常愤怒，非常的恼火。非常恼火的原因呢，主要来自于什么？就是说，并不是之前没有人看到中国的问题，而是有人看到中国问题，但是清帝国的决策者、最高层呢，无视于这样一种盛世的忧患。就是最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郑观应的这个盛世伟言。这个盛世伟言实际上只是在过去的差不多20年的时间，郑观应一直在顽强的在表达着他对中国发展当中的一些忧患意识。就是这本书，各位如果翻看一下来看，就是教育怎么办，商业怎么做，农业如何调整，工业如何发展，这里边就是郑观应都有很详细的这个讨论。那就是但是这种东西呢，在这之前，根本统治者根本不屑一顾。那么统治者的自大傲慢，其实也当然是无知了，就是相信自己的这种决策发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1860年代的这样一种中国的发展，确实很迅猛，就是单向发展确实很迅猛，但是缺少一个社会的整体性的这种改革和这个架构，说这样的就遗留出来，留下了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当然过去就是就是这个讨论的这个什么谁，这个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对清帝国还抱有某种认同同情的人呢，就在讨论这问题，都认为就是清帝国的这样一种30年的洋务是知止其末不知其本，有这种表象，就经过他表象，这句话也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用就是说用这种那个邓小平的话讲和温家宝后来冲绳的话讲，就是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经济增长的那些东西最后都会丢掉，都会失去的。所以这一点可能各位可能逐渐的都会有这么一种切肤之痛的感受。那么在清帝国的晚期，洋务运动发展30年之后，最后出现这么一种结局，确实是非常令人痛心的。那么它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一种畸形的现代化。这是我们过去80年代开始讨论的，我们讲就是1860年代的这个洋务运动就是一个畸形的现代化过程。所以当时的讨论就希望中国的未来发展当中应该是一种综合的、协调的各方面的这种那个能够保持一个均衡的、很从容的去发展，而不是这种什么发展就是硬道理就稳压倒一切了，这个东西都不是，这都不在这儿来看的话，就是1860年到18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发展确实 存在了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么这种里面我们就讲，我过去我就一直强调，我讲他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推翻皇帝，但是皇帝的体制一定有改善的可能吧。我们看这1895年之后，皇帝的体制也可以应该改善嘛。那皇帝就说他在这个角色层当中，他这样就是一言九鼎的角色当中，他的智慧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清帝国在1895年之后的改革，人们渐渐觉得在皇帝的这周围应该形成一个新的这样一种角色层面，一个可以辩论的一个议会机构嘛。慢慢就说你总要有人给你去能够进行你的决策，你不仅要证明要推广要论证你这个政策的决策的正当性，而且也要有一波人呢专门去进行否证，就否定你，来用否定的方法来论证你这个决策的问题。所以这样呢，你可以看到就在政治架构当中1895年之后就所有的调整，那么都是之前没有做到的嘛。这我们过去研究的都注意到，就是如果我们讲30年洋务当中有什么问题，很简单，就看1895年之后清帝国同意做什么，凡是同意做的都是之前没有干的，而且都是之前耽搁的。比如我举的简单的例子是新教育的发生，这最简单，日本的洋务，日本的明治维新上来就是新教育的改革，就是新教育。但是中国从1860年开始走向工业化道路，但是真正新教育的发生到了什么时候？到了1898年。1898年政治变革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新教育嘛。那么这中间这是教育。那么社会呢？社会的改造，我们可以看到从1860年开始走向工业化之后，中国的社会一直没有得到改造。没有得到改造，我们去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这个差异在哪呢？日本的明治维新首先改造了社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洋务运动和后洋务运动时代，统一的国内市场一直就没形成。就是到处都是收费的，都是这种设关卡收费的，和我们今天一样，所有能够利用这个地界就可以利用地界去这个雁过拔毛，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国内的统一市场嘛？你知道，从效率的角度，不讲经济的角度，而从效率角度来讲都不对了。我就一看到这到处都是收费站，我就认为从效率的角度，这种收费站都得调整。那么晚清在这样就政治架构当中就没有，这是经济体制方面，那这对外贸易、全球经济的这样一种结合，那里边问题就更多了。所以这你可以看到，就是社会的改造。经济的增长、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意识的这么一种保护，可能在晚清帝国在这个30年的洋务当中呢都没有。所以这呢，你可以看到这里边的问题呢，就是都是后来都是构成了这个就是洋务发生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里边呢，就是刚才这个提问当中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还在于放弃一个旧制度呢，这个我不太这种就是说愿意这种绝对的去认同这么一个判断。就是什么叫新制度，什么叫旧制度，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新旧的制度当中的损益变化，可能孔子讲的损益变化可能还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实际上1895年之后走的维新道路，所谓维新就是在原来旧的架构下那么去调整，一个绝对的新，或者一个抛弃，一个完全抛弃一个旧制度，可能都不是一个可取的。就中国应该在一种温和的在旧的基础上去改善它，调整它。那么这种调整呢，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不是一个颠覆性的。所以这个呢，可能就是这个旧制度呢，要需要通过这种一种损益变革。所以我们看到1895年之后，我是比较认同1895年之后的这种维新路径。就是维新的路径呢，可以能够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到1898年，或者在隔了两年之后到1901年开始，清政府重新认同的这种一种新政的路径，就是当时清帝国发展的一个比较正当的路径，大概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 好，谢谢马宇老师。马宇老师是一个改良派啊。下一个问题，李鸿章的东南互保应该可以算是中国 地方自治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窗口。李鸿章有没有想过地方自治走美国的道路呢？谢谢。 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是这个东南互保和李鸿章之间的关联。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后来等那个事情结束之后，等那个就是这个义和团事情结束之后，那么这些档案我们都看不到。就李鸿章的、张之洞的、袁世凯的，就在1900年的七月份前后，就东南互保的巅峰高峰期，这些档案都没有。包括就是中国国会上海就是严复、荣鸿他们的中国国会都没有，因为这毕竟是什么，是一个背叛朝廷的事情，就是朝廷不管怎么讲还得朝廷了，就尽管是当时他们都以这种以伪政府、伪清廷来看待这种端王的政府，但是毕竟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正当性，不是一个非常正当的，就是这个就是东南互保这么一个地方自治的意识。我们今天去观察李鸿章的这些资料，去阅读这些资料，你可以看到呢，他大概这方面的意识不是非常强的。东南互保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因素实际上是对中国的这种国家资本和中国的民主资本的一个保护的一种权宜之计。也就是当时在这个就是那个中国这个清政府和外国发生冲突之后，那么联军呢开始要进来，联军进来特别要打到北京来救出这个使节和这个外国侨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一路这个走过来之后呢，他就对中国的企业就会有很大的伤害。这个我在过去研究，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我在写就是东南互保时期的这个发生的过程。我过去在中国近代通史的第四卷当中，我也专门写过这个一个问题，就是东南互保的问题。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什么呢，就是在北方的战局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已经成为事实的状态下，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就是已经开采20多年的就是那个开平煤矿，这时候都已经被这种战争的原因就停产，后来这个权利呢就被就是弄假成真，就成为英国人财产了。这里边比较复杂了，就是这开平煤矿的矿权的这个产权的丢失，这种错误的这种被这个莫名给弄成英国财产。那么这里边就是说，这北方的教训呢，北方的教训启发了南方。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像这个盛宣怀了，像这个就是郑观应了这一波，就他们在和事业界有直接接触的人当中，他们就开始发现，就怎么来避免北方发生这个问题。他们这个时候想到呢，就是当中央政府没有办法来解决这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们想办法来出面解决。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就东南这几个督府，就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个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这个闽浙总督和山东巡抚袁世凯，就他们这个时候呢，就结合成一个这种那个一个联盟嘛。就这个时候他们就委托呢，就是就指示上海道呢和英国的这个领事谈，他们谈出的方案就是什么，就是说在长江流域，在整个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就是中国方面保证呢不让义和团过来，在这个境内呢不许义和团出现，一旦出现就格杀勿论，就是比北方的这种镇压要来的果断的多了。那么他们保证的就是不会有义和团去伤害外国人，那么他们希望外国人保证的就不要向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呢来派遣军队，就是惊扰地方。所以这个呢，就东南互保的要义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当然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很短了，并没有这种长时期持续下去，说很快等到这个联军进到北京，战争其实就实际上就结束了。其实这个战争也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这个呢，东南互保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朋友在讲这个，就是南方的，就是多南互保可能启发了南方的这么一个自主意识，或者是分立意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都有点说的这个大了一点，大了一点什么？就是实际上多南互保结束之后，并没有导致清帝国的分裂，就清帝国并没有在这个东南互保的基础上，或者是推动有意识的地方自治，并没有这样做。就是这可能和什么呢？和这个中国国家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就中国国家的形成，我们今天讲中国有大一统的传统，是中央集权的这个一个国家。其实这是后来说多了之后呢，大家把期待当做一种历史真实了。我估计我在研究中国国家的形成，中国从王朝政治这么一个发生，从周朝开始这么发生，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地方主义势力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很顽强地保持着地方的方言，就是地方主义。就中国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传统很强大，而是地方分裂主义的倾向比较顽强。但是呢，就是后来我们把这个期待转化成一种事实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去看呢，就是中国的可能地方主义，联省这个地方自治，可能还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一个需要去培养它，而是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只要释放了，就中国天然的会有这种自治的能力、自治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就可以看到中国在分裂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属于这种几个权力就开始竞争，互相促进了发展。古代的我们不要说了，就是我们今年讲现代中国也是这个样子。现代中国我们看，这个什么民国时期的分裂，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上表达当中，我们讲分裂是给人民带来如何说不好，但是同时我们真正看历史的实际也可以注意到，不论是张氏父子统治的东北，还是后来的这个满洲国的统治，还是阎锡山的陕西，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地方，甚至包括就是广东本身的这个一度时间的这个自治发展，就是只要释放了这个自治、分裂、自治，那么这个时候地方的自治力量就是很强大，也是很优秀，因为它互相之间有个比较、有个竞争。但只要进入到统一状态，可能它的这个活力就没有。说中国不是一个去培养像李鸿章有没有这个意识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地方自治要靠这种机会、靠机遇，大概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吧。谢谢。 好，谢谢。马颖老师的晚清四书《国变》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孙中山高看了李鸿章的功名心，轻看了李鸿章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被撩拨的帝王情节。请问马颖老师，这段话做何解呢？ 这段话就具体我不太记得了，那个前后的语境。但是我大概意思我应该知道，就是说那个就是1900年在义和团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南方那个就是北方的伪击，在南方呢引起很连锁的反应，就是张之洞，在武汉呢有这种称帝的这么一个动向，在广州呢，李鸿章呢也被包括孙中山、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党在策动呢，能够脱离清帝国，成立中华帝国。那么在上海呢，有中国国会，就是一波，就是一波像容闳、严复，他们基本上只要走的路径就是脱离清帝国，脱离满洲人的殖民统治，构建一个新型的一个现代国家。当然这些东西都没有转，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等于什么？等于这个就是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和清帝国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取得联系之后，就和庆亲王李鸿章取得联系之后，所有的这外边的这么一个各种策动都烟消云散，而且最后都成为一个不正当。所以这是中国历史非常诡异的一个东西。就我们看到这种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把这种中国的变革寄托于外面，对外面如何如何好会怎么样呢？其实这都不可能。当时他们都是希望利用这种外面的压力，在这个状况当中，上海成立中国的这个国会， 重新建构一个中华，一个现代国家。因为像容闳、严复这一波人都是共和美国共和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那么张之洞这边呢，也被唐才常的这一波人推动着，能够在这个武汉这儿，他在华中地区有所作为。那么李鸿章旁边呢，也是这么一波，人在策动着。当然，李鸿章这个我们看了很多时候呢，也就是这个什么，这个被有这种帝王意识。但是李鸿章一方面有帝王意识，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呢，就是李鸿章也好，还是曾国藩也好，他们其实都在一个传统的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那传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呢，一方面有这种就是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这么一种意识，但是同时呢，他们也有一种命定的一种想法，就特别像那个像做到这么一个高位，像曾国藩、李鸿章。包括后来袁世凯做了这么一个高位的时候，如果你说他们每天都在时时刻刻想着就是说这种篡位，这我也不太相信。那可能去理解那么一句话来判断李鸿章的这个当时心情，因为过去好多研究要注意到，毕竟李鸿章这个时候已经年龄太大，一年之后就去世掉，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是最后一件事情，那真是他能够走到所称帝，这个可能也很难。所以这个事情当然就怎么去讨论它嘛。但我就是简单说这一点，谢谢。 哦，谢谢。有人说李鸿章是中国的俾斯麦，马宇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谢谢。 这个把李鸿章看到东方的俾斯麦呢，是当时比较一个普遍的看法。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李鸿章的这个，应该说当时掌握的这种资源、权力和能做的事情不比俾斯麦弱，而且是长时期在中央中枢当中来处理事情。就我们知道晚清的这个政治架构当中，总理衙门是在北京，但是中国的外交重心其实一直就在天津，一直就是有天津有这个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来处理就他外交事务。所以这样李鸿章呢是在这个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的功能和意义是非常大的。就是这一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就是东方俾斯麦呢，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但是有一点，就是它的铁血性质，它不没法去比。就毕竟呢，就是李鸿章呢是，就李鸿章呢是这个就是汉大臣了。就是在清廷的政治架构当中，我们知道清廷的政治架构呢，从入关以后，清廷政治架构就是双轨体制，就满大臣、汉大臣。那是这样，他这样就李鸿章的权力多大，其实都还是有限的。就他在做事情呢，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有限性。比如我们去看他处理这个就是甲午战争。所以甲午战争善后，包括这种直隶的地方发展，可能都有这种局限性，就是在体制上有没有像俾斯麦这样的能够有德皇授权，能够就是全权负责。大概这个呢，李鸿章可能还没做到。他的果断性当然都差不多的，就是这是体制。 好，非常感谢马宇老师今天精彩的访谈，感谢马宇老师。感谢珊珊老师，感谢各位转播员，也感谢在幕后工作的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下一个阶段我们进入网友提问，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马宇老师进行沟通，谢谢大家，再见。 这个就是这个毕竟就是相关的史料基本上现在就是这一块保留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那个完整的史料，就我们今天读张之洞的资料也好，读这个李鸿章的资料也好，都很难去证实他们当年这些想法和做法。但是这几年呢也有研究，比如像日本的这个村田雄二郎和这个孔祥基先生， 他们在研究时候就是基本上可以证明的，就是张之洞有一个在这个就是义和团危机导致的义和团危机状态下的可能有这么一个中华帝国重建的一个想法，就这个这篇文章呢也很好找，应该网络上都能找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去。谢谢。这个我们过去呢对八国联军的这个东西呢就说的比较那个坏了。其实我们看了八国联军这个进北京的目标诉求非常简单。它简单在哪儿呢？它就是要去把那个就是把公使外交人员和这个和这个外交官的家眷和侨民和传教士给救出去。因为当时的这个通讯工具不像今天那么发达，就不知道，就是西方国家普遍性的不知道这个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50天的时间都不知道。说他们非常简单的，那么当他们进到北京来之后，和这个整个在准备进入北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当中说改变政权或者是这些想法，但不必去从这个恶意去猜测他，就这些史料我们看的都很都就是中方呢和西方的这个档案，中外的档案现在基本上都公布了，就是义和团的研究已经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这种保密的什么东西的，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不存在的这么一个去调整。而且比我们更想象的不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联军其实很喜欢和这个什么，喜欢和慈禧太后、清帝国的这种一个这种一个比较开放的清帝国的体制打交道。就这是我们去读赫德的史料。赫德在讨论，就是在和庆亲王和李鸿章在讨论怎么来处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去找庆亲王回来，在很大意义上来讲就是希望和慈禧太后继续打交道。而且我们看到史料当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准备这个离开北京的时候，其实联军的先头部队是希望他们不要走，就但是他们最终走的原因呢，不是因为联军进来他们走，而是慈禧太后有另外的考虑，就作为中国的威权体制状态下，他留在宫里边，留在北京，发生任何这个带有羞辱性的事情，都是这个君主的威严，这个受到伤害，因此最后呢，是因为这种是不得不走，所以叫做西巡嘛，就离开北京到外地去巡视去了，说这只是。从中国方面是用暂时躲开，所以你看清联军呢，他的谈判对象首先圈定的谈判对象还是和清政府去谈判，这个时候不存在的和清政府之外的任何其他的政治势力去谈判，所以这种改变政权的想法可能就基本上不存在的。这个我一直想写一篇，就是关于那个辛丑谈判当中的这种战争责任的追究问题。其实战争责任的追究呢，应该说是当然拥有最大的责任的肯定是这个慈禧太后了。慈禧太后有责任，就慈禧太后对这种她的这个对那个宋容，包括她对端王本身的宋容也是这样。就端王就是因为是他，毕竟他是最高领导人，他同意端王这个接手，端王的儿子选为大阿哥，就从这儿开始出了问题。就他当然有责任，但是我们今天去读这些史料，你可以看到，不论是庆亲王还是李鸿章，都在竭力维护着慈禧太后。就慈禧太后绝对是不能伤害的，这一点呢，我后来我在讲，可能这一点对后来的美国的处理日本，1945年处理日本天皇，应该在很大程度有这种借鉴意义。就对中日这样的。但是他的最高领导人受到这种稍微受到一点这种羞辱了或者东西，可能这种国家就分崩离析，就会出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辛丑条约谈判当中关于慈禧太后的事情，基本上不能够至于这种不许讨论的状态。而且不仅是慈禧太后，就包括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有直接有这种亲戚关系的这种皇亲国戚，也不能够施诸于这样一种这种侮辱性的惩罚。所以这个可以在这个讨论当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白。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皇室的尊严问题，这也是，就是政治的这种威望，威权体制下政治威望你也受到这是伤害，那就没法处理了。所以可能这是一个我们就需要去注意的一个东西。我在过去读这些史料的时候，我是注意到这个细节，就关于这个讨论，这个中国的发展的这个路径问题。我们今天当然弄得很模糊了，就现在我们因为经过毕竟100多年的发展变化，发展变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后来选择了好多好多的这么一个路径，就自由资本主义，在我们看到就是我这几本书写的之后，就是1894年之后自由资本主义，这个后来的这个其实它的这么一个党国体制。社会主义，那么这后来一系列的发展模式呢，使我们现在就不太明白晚清的这么一个架构。晚清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1895年开始走向维新，到了1898年，就往一个这种一个，基本上可以讲往那一个缓进的方法，往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型的构建，在构建。那么经过1904年。第日俄后来呢，就是这个就是宪政改革，就是1906年呢，这个就是这个宪政改革，就是君主立宪改革。经过几年的这样一种匆忙，而且后来有个变动，到了1908年，我们看到《清廷宪法大纲》颁布，《清廷宪法大纲》这一颁布呢，实际上就中国就进入到一个君主立宪的这个架构。那么这个架构呢，和英国的体制很一致。但就和并不能讲和日和这个这个美国一致，就是并不是一个英美体制，而是一个英国体制和日本体制。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呢应该说没问题呢，是没问题。但最后到1912年没有走到这一步，那其实是另外的原因导致的。所以这些要研究，我们在最近这些年当中，就是慢慢得出一个看法。那这是我个人，我只是这么讲的了。就走出帝制对中国来说，走出帝制对中国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而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就今天去看的话，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1912年走出帝制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因为当时中国人所建构的基本共识，从1901年开始，中国人的基本共识。就是中国应该走的是一个君主立宪的架构，就这么一个大帝国，而且地方主义这么强烈的一个大帝国，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权力作为一个支撑，特别是周边的，当时就是说那个蒙古、新疆和西藏这三个地区，如果没有一个这个皇权作为一个信仰的中心，可能严复就讲，可能这个周边问题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慢慢我们看1901年之后中国人所建构的一个思路，就是自己正在执行的中国这个建构的体制，就是说中国正在执行的君主专制体制肯定要改革，是不合乎世界潮流的。但是美国的那一种，就是美国的法国的这么一种共和架构，对中国来讲呢，也是一个不适宜的，就是一个显得激进了，显得就中国的国情了，可能还达不到。这人在严复了，在康有为了，在这个就是一系列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来自各方面的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就是共和体制对中国来讲可能还是一个太快的，来得太快的一个东西，就基本上也是排除的。那么第三种体制就是一个介于共和和君主专制之间的温和的，就君主立宪的架构。所以这你可以看到，当时基本共识在1901年之后，以梁启超发表这种立宪法议之后就基本建构了。因此在后来10年发展当中，就按照这个路径走的，这个没有大问题。那我讲他走出帝制是个历史的偶然，什么就是大家在一个共识上是要走出一个君主立宪的架构，但到了最后时刻，就中国没有原来没有这么一个退出机制，就是你怎么来安置，怎么来安置这么一个就是一个这种原来这种打天下做天下的一波这种满洲贵族的来安置他。这个确实在1911年初1911年底，就武昌起义发生之后，这个就确实在南北之间的妥协谈判当中，这是一个大问题，就皇室不是问题， 就皇帝未来走向一个皇室走向一个君主立宪的架构下，皇室不是问题，但成为最大的问题的就是满洲贵族，他们原来所享有的特权怎么来保护，在一个宪政架构下怎么来保护，这是一个大问题。说我讲可能要去回到这个讨论上去。这个满汉之间的这个分立状态呢，其实我们可以很公平的去讲，这是那个晚清最后十几年所建构的一个话语。那它在之前其实并不存在的，但这个话语建构之后呢，当然对我们后来的历史研究影响非常大。比如在1950年代我们那个范文澜先生还对他1940年代写的就是曾国藩是这个汉奸这篇文章呢仍然是坚持，就认为他就是给满洲人做事情就是汉奸。但其实呢，那其实在李鸿章曾国藩的时代，满汉之间已经在这么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特别在中下层的这么一个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些讨论呢后来就不一样。其实在当时在那个曾国藩李鸿章的时代呢，没有这么很严格的满汉之间的问题。那么可能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不能说李鸿章是站在汉人立场上，但是汉人像孙中山呢是把他作为汉人第一高官嘛，就是愿意和他亲近，但是他不能够从这样一种身份的角度去讨论晚清的这么一个历史。至于那个晚清的国进民退呢，我觉得可能就要重新处理，要从学术上重新处理，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国进民退的这个意思。我在大概2011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发表过这方面的长篇论文，讨论过就是这个铁路国有化问题。就大家都觉得铁路国有化是一个国进民退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资本进来把民间资本呢给兑换掉之后呢，就等于剥夺了中国民主资产阶级权利。其实问题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这个铁路建设在中国来讲的话是一个波折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前面想建没法建，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进来，外国资本帮助建起来，之后外国资本建这个基础大型基础之这个同时，那么中国的民主资本看到融资的方式，看到了发展的方式，看到盈利的空间，民间资本就要求介入到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这个时候1903年的时候，清政府才允许外这个民资达到一定规模可以去建地方的这种铁路线路，地方的这种支线开始在民间资本可以民主资本民间资本可以去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1903年批准他们可以，但是到了1906年的时候，我们看盛宣怀在组织的这个调查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民间资本的进入使铁路建设面对了很大的问题，标准不规范，那么这一系列问题，而且有这种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社会风险。就是盛宣怀给中央有报告吗？因此清政府宪政改革之后，就是第一届责任政府发布之后的，我们看到清政府的第一号命令的新经济政策就是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之后由政府的信誉向四国银行贷款，之后来这个就是兑换这个民资。就当时实际上当时清政府走到这一步呢，是希望呢就是用这一种国际资本，用一种外国资本呢来抑制住这个就是社会风险金融风险发生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继后来呢，因为革命话语导致的是这个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保路运动，特别保路运动的这个直接介入者后来都是革命者嘛，所以这样的使这个讨论呢，就是政治的和现实的历史的事实本身呢就属于搅在一起去了。所以我们后来讨论国进民退的时候，都把这个就一锅煮，都认为是个倒退。就这个可能要具体分析，但是我想可能这样去理解吧。谢谢。 这个传教士呢，当然是这最近那个就是陈浩武老师组织过讨论，就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这个影响非常大了。就是这个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教育的发生，基本上都是因为传教士进来，还有中国的现代医学的这种发生，一系列的这种变革都和这个传教士有关。所以我们可能在这里边呢，就是要很公平的看待。当然，现在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政治上的障碍。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由于我们今天对这种宗教的管理，使我们对近代的这种外来宗教就那么清楚，所以这个今天就不好这么去这个去展开去讨论它。我再讲这一个吧，就是这个就是李鸿章的1896年的出使。这实际上就是不是只是李鸿章个人的一件大事，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变动影响非常大。我们过去真的低估了，我们就好好去读一读，就是李鸿章这个就是走向世界丛书当中的李鸿章这个出使的这个记录，你可以看到他沿途所看到的东西对后来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李鸿章是这样，就是你看中国从1860年开始，1842年开始，这个就是，就是打开了这个五个通商口岸，到1860年的半开放状态，到了1895年之后呢，等于全部开放。我们看这整个一个过程当中，几十年的过程当中，但是呢，中国的大臣就没出去过，中国的领导人当时就完全是在自己的墙内，在看外部世界。就并没有对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高官，也没有像俄国人的这个就是变革，俄国的这个沙皇，高官到外面去一个实地考察。就中国的领导人对外部的感知，实际上非常表面化的，就非常表面化，就不知道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个出使西方的是郭松涛。那么郭松涛出使之后就引起了很大的震撼，他回来之后他的日记就给他就是给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嘛，这是这个郭松涛。那么高官当中像那一品大员，像李鸿章这样的一品大员，那是到了李鸿章这是第一个这样出去。当然李鸿章出去的理由呢是这个到日本，到这个这个俄罗斯去给这个沙皇加冕典礼，去参加加冕典礼。那同时呢，就是他也负有很大的责任，要和日本和这个俄罗斯呢谈一个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当然后来我们看到是给中国是影响非常负面的一个条约，就中俄密约，1896年中俄密约。非常负面在哪儿？就李鸿章这个思路呢是确实缺少一个大格局。就是日本确实对李鸿章来讲是一个伤心的，非常伤心的一个国家，但是应该看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呢，中日之间的问题应该说很容易协调的。那么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李鸿章和俄国人谈的中俄密约呢，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拿中国的很多这样一种市场权益，去换取了俄国对中国未来的一个政治担保。一个军事加持、政治担保，说这个实际上是给后来带来很大的问题。那么这次当然这是一个李鸿章出访当中一个细节了。那么当然李鸿章这次呢，主要是到俄国这个仪式完了之后呢，后来到了德国、到了英国、到了美国，转了欧美转了一大圈回来。那么这一大圈回来，我过去在写这个戊戌变法的时候，我讲就是李鸿章的这次出使对于后来的中国政治变革，对1898年的政治变革应该说影响非常大。大在哪儿呢？就是李鸿章回来之后并没有给安排具体的像什么原来直隶总督啦和后来的这个两广总督啦，没有。那么他当时就什么，就是一个半世宰相，就是住在咸阳寺，有机会呢到这个什么到颐和园到这个颐和园去陪一陪慈禧太后，有时候呢给皇帝早朝给皇帝聊一聊。研究呢，我们讲没有直接的资料，没有这些直接的资料来证明李鸿章怎么影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方面的这样一种推理， 这种逻辑，历史的逻辑，可以看到李鸿章的这个就是欧美之行的经验，对于两宫，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应该说有很正面的直接的影响。大概这个是我这么简单讲一讲嘛。说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好吗？到这儿以后有机会再聊吧。谢谢各位。